我都是外文，你以为一个字中国一个中国字没有，你就能把我蒙了吧？我当时我夹着这俩奶粉袋，我打一车我就奔了外语学院了。 干嘛呀？ 我花了400块钱，我找一教授给我翻译翻译。 这你的钱吗？ 当时人教授给我翻完了就干我了啊！这都是荷兰进口的奶粉， 哦，欧洲来的。 那天我走院里，我碰到王老师了。嗯，哟，王老师，你们家这小孙子儿，打生下来就得会说外国话吧？ 这什么意思啊？ 他喝的奶粉都是荷兰的，你知道吗？ 啊！ 当时王老师听完这句话，哑口无言。 啊，你气的， 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来： 什么？ 你吃饱撑了你？ 就等这句呢。 嗨，嗨，他是知识分子 啊， 他是人民教师啊。 对啊， 他敢跟我说粗口。 呦呦呦，你办的粗事你怎么不说了？ 你等着， 干嘛呢？ 你等着啊，我给你记下来。 有个 小本儿，明儿我就给你们学校写信 啊。 头一个我就让你下岗，你等着。 听你的，人家 那当然是了，我你等着，这事完不了，太可气了。哎呦，气得我哟，我这心里就堵得慌 啊， 我就往家里走， 哦、 走到我们家后院那过道那儿 啊， 老赵家那二儿子把我给气了。 我、哦、这二小子怎么气着呢？ 这二小子呢？ 啊。怎么着？一吹一哭的，这干什么呢？这是惹这么大纷乱干嘛呀？这是 怎么了？这是那孩子呀， 啊， 先天性痴呆， 好、啊、人家弱智。 哎，小时候我们俩同班，哎呦那个笨哦、 啊， 老师提10个问题，有9个答不上来。 哦、 都得我站起来，砰砰砰替他打。 你多聪明！ 老师一问，2+2=几、 嗯？ 我得站起来，四， 我来。好脑子，好脑子， 知道吧？ 嗯，好。 哎， 嗯， 就这么一孩子。 啊、 嗯，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呢，嗯，他就 是。等我， 分的这个， 等我等会 儿。嗯， 先天性痴呆 啊， 后来大学毕了业 啊。 你们谁捏呆呀、啊？到底？ 他呀，他捏呆。 人家会弱智 啊！ 大学都毕了业了， 我就奇了怪了。现在这大学怎么选的学生 啊？ 就这学生能大学毕了业了？ 哦。 后来呢，就分了我们到那个一个铁路上有一个叫铁研究铁路 啊、哦， 铁路研究 铁道科学研究院。 对了，就那么一单位 啊， 就分到那儿了。 嗯。 没有半年，领导派他上德国了。 哦，对， 说是跟合资要搞什么项目。 哦，科技先行， 这个孩子这个没德行啊！ 怎么了？ 到了德国还敢挣人家德国钱， 这不应该的吗？ 一个月挣4000多，德国夹克还舔了2万加寄，我都替他难受。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你这不给中国人丢脸吗？ 你也丢脸了，您等会儿吧。 啊， 这德国钱怎么称呼？ 啊， 刚才您说那挣的德国钱 啊， 叫什么？ 夹克。 下回在外边说注意啊 啊！ 马克， 什么地方？ 马克， 那叫马克。 对， 这缺德孩子他没告诉我 啊！ 哦，那个夹克是马皮做的。 对，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吗？ 我爸就叫马克， 你就叫那东西吧 啊， 就叫马克吧。 啊， 他在那儿德国他待了5年， 啊、 现在回来了。 哦， 嚯，大哥大也拿上了啊，这小汽车，舔着脸的还拿一个什么卡米尼照相机，全是自动的，就那玩意儿，他回来了， 哦、 你知道吗？ 哦、 这全混齐了、 啊， 混整了，他回来了。 嗯， 我走到那过道那儿，我正好跟他走一对脸。 啊， 哎，我说你干嘛去？那什么，侯哥，我这两天有点感冒，那个我去开车，我看看病去。 啊， 同志们呐。 啊， 从我们家那儿到医院那儿连2000米都没有，他要开着车看病，你还得告诉我， 这怎么了？ 他这就是气我呀！ 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这就是气我呀！ 跟他没关系。 他明明知道我现在我要生了病了，那天我那牙骨这么老高，我50岁帮我走5里地，我得看病去。 哦，那个口腔医院离你们家太远， 不是口腔医院 啊， 就是有那外地的人在农村那租间房，门口戳一牌子那个。 哦，明白了，您是电线杆子看见小广告， 不是电线杆子，厕所里看见的那么。 嗨，还不如电线杆子呢。 反正啊，现在他告诉我 手艺怎么样了呢？ 手艺跟广告差不多。 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农夫拔牙， 有点甜， 有点疼。 你舍不得花钱呢，你 他太可惜了。他开着车去看病去 啊， 而且他还告诉我， 好好，你看病去吧， 你先去吧。 我跟你说，他就不是开车看病去了吗？ 是啊， 趁着他还没回来呢，我让全院都知道老赵家这孩子得了艾滋病了。 你损不损呢？ 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咱别糟蹋这字眼了。 哎呦，回到家以后，我把我这小本拿出来，我翻着我这么一看呢。同志们，您是不知道的，近20年来，我这方明左右这些个人变得都比我好啊， 赶上好时候了。 赶上好时我也赶上了，怎么没我呢？这里头，要好也得我们家先好啊。 凭什么呀？ 我们家底子好啊。 你们家什么底子？ 我们家塑料底。 对， 嘿，你们家塑料底？ 买鞋 什么的塑料底 啊？ 气死我了！我跟您说吧。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堵的哈、不行，我得出去散散心。哎呦，我就从家就出来了，刚走到大街胡同口那儿，碰上老孙家那个二嫂子，把我给气了。 这二嫂子怎么招了你？ 老孙家这个二，这老孙家这二嫂子呀，原来您知道干嘛的吗？ 干什么呢？ 就是那个在那个铁路上弄一皮管子给人上水的那个、 车站挤水员， 他挤不了。 给水，这字读音就念挤，就是给字。 哦，我 挤水， 我说他哪挤得出那么些水来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没文化，没法跟他交流着。 我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火车一进站，他弄一皮管子往那厕所铺那么一接，然后一会儿水满了往那一拔，他就干那个。 哦， 就干那活。干了没有一年半， 怎么着？ 下岗了。 人家下岗你乐什么？铁路这叫减员增效。 减员增效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下岗了、你下岗你就老实待着吧、他不去，他弄点什么？那叫废品回收啊。 哦， 有时候给人擦个皮鞋呀、同志们，我是善良人呐。 你 我擦皮鞋的时候，我多给他一毛钱呢。 每回都多给一毛， 有两回多给了2分，有一回多给了6分呢， 加一块才一毛 啊 啊！ 那怎么了？这也算多给了，对不对呀、又没过多少日子，嚯，他把那个下岗的他都给敛在一块了，100多人，成立一个那叫什么家什么什么政服务什么 劳动服务公司， 劳动服务公司啊，这100多人给铁路上什么洗洗床单啊、被单啊、枕头套啊，哎，有的时候加工点什么铁路食品呐、哎，他还开了俩饭馆，最可气的还开旅馆，到现在就这100多人，每年纯利200多万。您说是一擦皮鞋的给他200多万，他会花吗？他 你管得着吗？ 你给我试试， 凭什么给你啊？ 我会花啊， 给不着你。 好好，你不这样了吗？你等着，那天我啪啪啪我就给他拨一电话，我一接电话，我一等我听他不接，是一秘书，好像是 都有秘书了， 他都有秘书了 啊。 哎呦，您找谁呀、啊？我说找那个擦皮鞋的。 礼貌， 您找我们董事长啊，他正在开会呢，有什么事您跟我说了。我说跟你说得着吗？你让还我那一毛钱。 嗨，别提那一毛了。 好好，你不是不接电话吗？ 啊， 没关系，我给你写信。 哦，给二嫂子写封信。 我给他写个什么、我给税务局写。 写什么呀？ 我刚才偷税漏税。 有证据吗？ 没证据。 没证据你写？ 我刚才贪污浪费。 有把握吗？ 没把握。 没把握。 没把握你写。 啊，就是。 我告诉他作风不正。 税务局不管这事儿 啊！ 税务局不管， 他要扩大经营了， 不是那大爷管不着这事儿 啊！ 不管这事 儿，反正我不管怎么说，我给他写封信，先查他半天再说。 什么心态 啊？哎呀，我把这信发完了以后，我就往家走啊！我这心里堵得很啊，同志们呐、我难过呀，我心里堵、越想越难过。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俩眼珠子一黑，脑子一转，咣当，我就扔到马路边上了， 真动了心了。 也不是哪俩缺德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 你什么人呢、你？人救你还缺德呀、 那不行，我还自个儿花医药费呢，还得 来看呢。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人大夫也不知道怎么鼓就把我弄醒了。 哦， 哎，人家大夫呢，人家还劝我，那个刚才我给您查了一下。您这个病啊，好像是从气上得的， 一点不假 啊。希望您呢，这个好好的呢，把自个儿这个心态调整一下。 对 啊，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儿钻牛犄角尖儿。 嗯， 如果您要长此这么下去，啊，甭说别人，您自个儿就能把自个儿弄死。 一点不假。 嗯， 你呀，听医生的话。 嗯。 安心养病。 什么您说？ 静养。 我静养 啊！ 我静养得了吗？我 怎么了？ 那天这四个人手拉手上医院看我来了。 那是关心你啊， 关心我，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啊。